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FM1073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以下是广告时间。 太阳能够带来温暖的阳光，因为它有热能量。磁铁能够吸得住铁块，因为它有磁能量。能量肉眼看不见，但它却在我们身边实实在在地存在着。中医认为，睡眠是排毒的最佳时机，这个时候一天沉积的垃圾淤毒正是排出的好时候。这一时间恰恰容易被人们所忽略。人的头部的百会穴为诸阳之会，气血经三脉在此交汇。另外，人睡觉的过程也是人体脏腑等组织器官进行自我修复的过程。到了夜间，随着人体进入睡眠状态，新陈代谢开始减慢，心、肝、肾等人体组织器官也开始停止繁重的工作，进行自我修复，此时也最容易双补气血，实现气血充盈。2018清情巨献，全国仅有2860套，现在正式接受报名预定。400-108-1661，400-108-1661。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的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以上是广告时间。 揭秘传统中医，让中医服务大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听众朋友非常期待的新一通一贯疗法，今天呢还可以进行提前的报名预定，那据悉啊明天就将到达各地。那下面呢让我们有请电波中的中医讲学人徐桂英徐主任。徐主任你好。 各位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有苦皆灭除，其心得安隐。我是每天讲中医的老太太徐桂英。 嗯，徐主任啊，哎，节目一开始啊咱们就说一个高兴的事儿哈。我听说新一通一贯疗法明天就会到达各地了，是吗？ 的确是这样。 嗯， 但是我跟大伙儿讲啊，可能有提前报名预定的朋友已经发现了， 嗯， 这次并不是每个地区都有 哦， 因为全国一共就2860个，所以这次很多地区是没有的， 嗯， 但是这个我真没有办法，总共就2860个，所以呢，它能配套出来的一通一贯疗法也就这么多。 哦， 那我这个老太太是个中医人，不是生意人啊，为了产量而压缩质量的这个事儿啊我是做不出来。 嗯， 今天我要跟大伙儿讲的一通一贯的疗法，它能促进血液循环，协调维护血液的正常环境，让气血畅通。 嗯， 这里头呢它有一项功能啊，能够净化血液环境，这个非常重要。 净化血液环境， 可不是嘛？咱们总是说呀，血液的健康是咱们长寿的基础。 嗯， 人的身体处处你都离不开血液。 没错。 所以，没有健康干净的血液，那咱们脏腑组织器官肯定得生病。 嗯，都说啊，这人是靠血液来供养的嘛。 嗯， 如果说血液少了，咱们人肯定会生病，甚至会发生死亡啊。 是啊， 嗯， 就像是那个一汪汪的池塘， 嗯， 水质清澈，那里头就会有鱼有虾有生命。 嗯， 咱要是不断的往里头倒点垃圾废水啊，污染了水质了，那鱼啊虾的也都活不成了呀。 嗯。 那么现在 随着这个城市的发展，大家伙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改善，可是不科学的饮食习惯、环境污染以及空气恶劣，还有生存压力过高、食物的污染等等啊，都使这个毒素啊、垃圾啊、杂质啊在咱们的血管里不断的堆积。那根据统计呢，血液当中的毒素种类能达到多少知道吗？ 多少啊？ 1000多种。 这么多啊？ 啊，你以为2种3种就想着那个胆固醇、甘油三酯是吧？ 嗯。 哎，你看包括过量的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自由基、尿素、尿酸、血肌酐，大量产生的酸性物质以及食品添加剂，还有化肥、农药等等。那这些个毒素在人体内堆积，它就会造成各种各样的疾病。 嗯， 因为血液濡养五脏六腑，就跟咱们喝水一样。 嗯， 你喝脏水，你肯定得得病。 没错。 那说这个血液要是不干净了，那咱的五脏六腑不得得病吗？ 嗯， 那咱比如说这个心脑血管啊，临床上咱们都会发现，心脑血管病的病人的血液中都含有大量的甘油三酯，还有灵脂、糖脂、胆固醇等等。曾经有医学家他就抽取了一个心脑血管患者的血液做一下试验。 嗯， 他把这位患者的血液全部倒在一个量杯里，然后再倒入第二个量杯，又从第二个量杯再倒入第三个杯子。结果大家猜发生了什么事儿？ 什么事儿啊？ 100cc 的血他就倒了6次， 嗯， 就倒不出来了。 倒不出来了 啊？ 去哪儿了？ 全挂在杯子壁上了。 哦， 你就想想看，你要是一杯水你倒6杯，你往下倒还能倒还能倒还能倒，是吧？ 它不会减少。 这个杯倒这个杯，这个杯倒那个杯，结果 100cc 的血倒了6次倒不出来了，全挂在杯子壁上了。 嗯， 因为这些脂质物就是脂肪类的物质啊，它就跟那个淤泥一样和在这个血液里，它就会增加血液的粘稠度，从而导致血垢在血管壁上的沉积，逐渐的就会形成小斑块以及动脉粥样硬化。那这些斑块它增多了增大了，它就会逐渐的堵塞咱们的血管，使这个血流就变慢了。 嗯， 同时还导致组织细胞因为缺氧而提前凋亡， 这就很危险了。 是啊。那咱们接着往下说，要是这种情况发生在心脏呢，那就会引起冠心病。 嗯 啊，让咱们感觉到心绞痛啊，心肌梗死、心律失调啊、心律衰竭，甚至是猝死。要是发生在脑部呢，那就会出现脑缺血、脑梗死、脑萎缩啊、血压高性的脑病、脑血管性的痴呆症等等。要是发生在肾脏呢，那就会引起肾动脉硬化、肾功能衰竭。要是发生在下肢，就会出现肢体顽固性疼痛、萎缩、坏死。同时呢，我跟大家讲，大量的研究资料也表明呢，这个高血脂症还是导致高血压、糖尿病、脂肪肝、胰腺炎、眼底出血、失明、周围血管的病变、跛行啊，就是走路一瘸一瘸等等这些疾病的危险因素。 嗯，那可以说啊，这个血液问题、血液的环境、嗯、这个问题也是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的一个大难题了。 是。那么咱们再说说这个一通一贯的疗法，它分别入我们的气、血、经三脉，它就能解决咱们血液环境的问题。 嗯， 我记得之前有一位女同志啊来找我， 他跟我说呀，他说那个徐主任呢，我就是经常的腿肚子抽筋儿啊，而且呢能够感觉到刺疼。他问我这是骨头的问题呀，还是皮肤的问题。那么我经过问诊呢，我就发现他还经常的头晕目眩，所以呢我就跟他讲，你可能是血脂有问题。 哦， 我说你去查一下吧，你腿肚子抽筋很可能是因为过多的胆固醇积聚在你的腿部。 嗯， 结果他去查了，这下子知道自己甘油三酯竟然高达 11.6， 胆固醇呢涨到了 9.2， 血压呢也达到了高压165。后来呢他就吃各种各样的降血脂啊降压药，还经常的输液通血管。但是他又来找我了，他跟我说没有太大的实质性的好转。 嗯 啊，血压血脂是一直高下不去。后来呢一通一贯的疗法，那会儿正好要做临床试验的时候，我说你要不要来试一试啊。试啊。 嗯， 他说干嘛不试啊，那他就用上。第一天开始，每天早上醒来出一身的汗、 哦、 一摸那个汗吧，黏糊的跟油一样啊，就是那个鼻头上你要是拿那个餐巾纸那去一擦就是黄的。 嗯， 哎呦，但是他说一出完汗吧，他就感觉到浑身畅快啊，差不多也就五天还不到，血压稳定下来了。 嗯， 高压从165到130了，而且眩晕的感觉明显的减轻。差不多10天之后，甘油三酯和胆固醇分别降到 2.1 跟3。 哦， 这会儿呢他那个腿肚子不抽筋儿了，刺痛感也消失了。 那徐主任，为什么这个他能有这么好、这么快速的降脂还有通透血管的效果呢？ 哎，就跟咱们家里安那个净水器是一样的道理。你看为什么要安那个净水器啊，你知道吗？ 因为要过滤水呀、 啊 把这个净水器安上之后，这水从这过滤器当中一过来之后、这水就干净了。 对呀，那里头的杂质什么漂白剂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些 过滤掉 啊，过滤掉，有的东西你肉眼看不见、哎，这个水就干净了，而且把血液里的杂质垃圾给它分解，从而降低血液的粘稠程度，让这个多余的胆固醇、甘油三酯等等顺着血液循环能排出体外，它就不在体内造成淤积。那大伙儿想一想，都什么病跟这个血液环境有关呢？你 高血压、高血脂啊，这三高症 啊， 还有像您刚才讲到的这个冠心病啊、脑梗啊等等，这些都是吧？ 对，这些都是。还有是什么呢？斑块，你还忘了一个糖尿病。这血液里啊它有多余的血糖，它黏黏糊糊的这个血液，所以它就会产生糖尿病的许多的并发症。还有什么呢？我跟你讲啊，痛风。这个血液当中有那个尿酸、嘌呤啊、到最后还变成了尿毒症啊，这些个病啊都是因为血液不干净，里头毒素还有这个杂质过多造成的疾病。那么它能通过改善这个血液环境，血液净化的干干净净了，你说这些个病怎样啊？ 那就好了呀。 是啊， 从根源上来治疗了。 对呀，这就慢慢的就好起来了。另外我还得跟大伙说说啊，所有的炎症都是因为这个血液里有病菌导致的。你说血液里要是没有病菌的话，它就不会出现炎症。 没错， 不然你一发烧，大夫干嘛让你去验血呀？是不是？哎，看看有没有炎症啊？那我们说，炎症有什么呢？啊，给大伙儿打个比方啊，不光是咱们平常说发烧有炎症，肺炎啊，炎吧，啊，带这个炎字儿吧。胃炎啊，带炎；肾炎带炎；鼻咽炎、胆囊炎、肝炎。气管炎、脉管炎、关节炎、肩周炎，让我想想啊，滑膜炎、妇科的炎症，尤其是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老同志， 咱们身上基本上都有慢性的炎症。 嗯 啊，我们说什么是慢性炎症啊？那就是因为咱们的血液里长期有病菌。 哦， 嗯，大家肯定认可。说个最简单的病呗，慢性的胃炎、胃肠炎，是不是？是不是长期的有病菌呢？你看，临床上可以看到，慢性胃炎病人胃黏膜上全是密密麻麻，跟那个丘疹一样隆起的那个伤痕。而且有些人已经严重到什么呢？黏膜组织都已经缺角了。什么叫缺角？就是咱们说的胃糜烂。所以你到医院的时候，那医生就要检查你有没有螺旋杆菌等等这些病菌呢。那查病菌验什么呢？ 验血。 哎，验血。现在你一上医院看病先验个血。 没错。 所以咱们说造成胃炎的这些病毒，它是存活在血液当中的。包括所有的医生，大伙儿想一想，他要看你有没有炎症，是不是都是直接验血呀？直接验血就可以了。那咱们再想想，你要解决炎症最好的办法，是不是得净化血液环境啊？你血液环境你净化，它没有病菌了，那你还有什么炎症呢？所以很多慢性胃炎的病人啊，你再用上之后，可能几天的时间，你这个胃就不怎么疼了，也不反酸水了，你吃东西也不烧心了，也不胃胀了，这就是血液干净了，没有病毒了。那要是你再补补气血啊，把这个气血趁着这个夏季你再补一补，好家伙，血液干净了，气血充足了，你这病肯定好了。包括什么呢？我又想到几个，心肌炎，神经炎，肝炎，慢性肾炎等等，这些个疾病在治疗上都是同样的道理啊。你不把血液清理干净了，你就别想让这些病好转。说了半天还得说一个事儿。那个时候我们曾经在协助下，当时我们用那个远红外热成像对一位胃糜烂患者进行检查。那么这个远红外热成像呢，可能很多住过院呢，或者到过大医院体检的朋友啊，这个见到过，你也用过。它是通过仪器探测红外能量，在显示器上生成热图像和温度值，是可以对温度值进行计算的一种检测设备。那如果说我们哪一位朋友某一个部位有炎症，那么在显示器上这个部位就会出现是红色。你要是病菌这个地方越多，炎症越重，那你这个地方的这个颜色就越深。反过来说，你没有病菌，你也没有什么炎症，你这个地方它就是绿色的。那当时我们就发现这个患者从胃的血管到胃部啊，这一片全都是红的。而且红的发黑，温度值也特别高。温度值高说明病菌在活跃，就像我们运动就热一样，病菌在活跃，这个地方的温度值就高。然后呢，我们就让这位患者一通一贯的疗法，然后再进行监察，红色部分的温度值开始缓慢下降。说实话，当时我们也非常意外。后来呢，参与临床的这个胃病患者，他在使用一通一贯的疗法两个月后，胃不疼了，不反酸水了，吃东西不烧心了，不胃胀了，那么再次来进行热成像的检查，胃血管到胃这一片温度降到了正常范围，颜色也成绿色的了。说明什么呢？说明没有炎症了。那没有炎症又说明什么呢？说明血液里没有病菌了，那这个血液就得到了净化。那咱们再说昨天呢，有一位使用一通一贯的疗法的朋友跟我说，徐主任呢，你这个疼怎么就好了呢？原先牙床肿老高了，就两天 下去了。那牙疼是什么呢？它也是一种炎症啊。所以啊，咱们听众朋友大家一起来看，所有的慢性炎症啊，比如我们刚才说到的肺炎、胃炎、肾炎、鼻咽炎、胆囊炎、肝炎、气管炎、滑膜炎啊、妇科炎症啊等等吧，说不齐全了，想不出来了，说到哪儿算哪儿啊，就是通过这个一通一贯的疗法，你都会达到消除炎症的效果。另外有一句诗啊是这样的，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就是说，如果一个沟渠里头的水非常清澈，那一定是因为有源源不断的活水的注入，而不是一汪死水。所以我们通过把血液环境净化之后，再配合上补足气血，使这个血液充盈，周流全身的话，这肯定是更好的。这个就是我一直强调的一通一贯疗法，通三脉，贯气血，三脉畅通，气血充盈，这个人肯定就没什么大病了。用咱们的老话讲，过了这个村儿，那就没有这个店了。 大家伙都知道这非常珍贵哈。 对呀，这个他以气血双补为治法，确实呢在治病的过程当中有着与众不同的特点。 那徐主任今天跟我们说一说他具体都有哪些特点呢？ 这个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在难以确定病因或者是没有好的治疗方案的时候，他通过气血双补的治法就能够给解决了。所以呢，中医的先人留下久病医气血，顽疾气血治这么两句话。我呢曾经接触过北京的一位60多岁的演员啊，这名字呢我就不提了啊。最开始啊，这个演员呢，他只是吃饭的时候经常咬到舌头，后来呢就发展为两个手臂呀，他举不过头。我当时见到这个演员的时候，他已经住院3个来月了。我看到他那个样子，他那个眼睑下垂，浑身无力地枯坐在病床上，说话是非常的吃力，我几乎听不清他说的内容。我一看呢，哟，这病啊，咱们老百姓管它叫什么呢？可能我一说都知道，叫重症肌无力。病人很有钱，在治病方面，这经济条件是一点都没问题。可是他国内、国外都去看了，还就是治不好。找到我之后呢，我一看病人的病情确实很复杂，虽然呢我在医院当中找到了一例类似的病例，那是我的老太爷使用针灸、中药、点穴、放血这些疗法都要运用到，治疗的过程呢十分的繁杂。那怎么办呢？只能是化繁为简。所以呢，我直接依据久病医气血、顽疾气血治的方法，我就给他用了气血双补的治法。前后他一共吃了40服药，结果这个病人好了。 也就是说很多人在没有好的治疗方法的时候，那气血双补那就是第一个选择了。 对，那第二个呢，这个带给人的舒适感。我记得在医院第11卷第245页，记载了一个有心血管疾病的医院，比较典型的。这个人呢是2002年的2月9号的下午5点多钟的时候啊，这个点呢就是要下班了。这个时候呢，一个人恳请我出诊 救治他的弟弟。那他弟弟多大年纪呢？67岁，叫胡波。当时呢正躺在医院里，这个病人呢在2年前因为突然感觉到心前区以及背部剧烈的疼痛，这个痛得不可忍，所以呢就到镇医院检查，经过检查被确诊为叫主动脉夹层。当时这个病人呢在镇医院没有办法治疗，所以呢就把他们转院，转到了省医院。到了省医院之后呢，省医院呢给他安排了换主动脉弓的手术，但是经过省医院一系列的检查，发现呢他的主动脉已经劈到了髂总动脉，包括一侧的肾动脉那都有了夹层，所以呢省院就说主动脉弓手术啊做不了了，手术做不了了，医院呢也就没有什么别的治疗的办法了。 嗯， 紧接着呢就给他下了病危通知书，通知他的家属带病人呢返回家中休养。其实呢家属都明白，但是家属不甘心呢，就想再试试，因为病人的哥哥以前呢在我这儿治好过冠心病，所以呢就来找我。 嗯， 看到这个病人脸色就跟长了一层锈一样。 哦，乌黑的。 哎，这个腹部啊鼓胀如鼓，一问大便11天没拉。 嗯， 盖着厚厚的厚被子，但是仍然觉得冷得瑟瑟发抖，舌干舌苔黄的就跟那个锅贴子一样。我就用脉诊法给这个病人诊脉，这个脉沉细数而涩，我再经过问诊知道病人的心脏不适已经有数10年了，常常的憋闷绞痛，心口疼起来牵连整个后背，平躺着就喘不上气，尤其是每年的气候变冷或者突然感到风寒的时候，他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发病，这个病呢就容易加重。我一看这疾病早期的时候，这就是典型的叫寒凝心脉的冠心病。 嗯， 因为这个人他拖延不治，导致寒邪入里，久入不出，又克伤了经脉，这才出现了主动脉夹层。我们说救人呢先救急，那这个病人他阴寒凝滞，气血闭阻，所以最快的方法那就是气血双补。一来呢通过气血双补，气血的气化功能可以化掉他心脉当中的寒邪，那气血的修复功能呢又可以迅速的修复这个患者受损的主动脉。二来呢这气血双补的治法呢可以迅速的为这个病人呢缓解症状，减少病人的痛苦。所以正好那个时候我的手里还有仅存的一个气血周期的气血双补方，取来之后呢给他服了下去。 嗯，这服过之后效果怎么样呢？ 啊，我就知道你也比较关心啊。 嗯， 咱们听众朋友有类似情况的人呢也是非常关心。我告诉大家，就是过了6个小时之后，这个病人已经大便了。啊，卸了就是医院里的那种白的塑料盆呐、啊。 嗯， 半盆子。 哦， 哎，这个大便呢成污泥浊水一样，臭气熏天，然后他的腹胀就已经消了，这就说明闭阻的气血已经开始通了。这病人想吃饭，他就问我能不能吃，我就跟他说可以吃。 嗯， 然后病人呢吃了一碗饺子，又喝了一碗粥。 哦， 吃的可不少。那这个时候呢跟病人交谈，我这才知道他这个病的起因。这个病人呢他在冷饮厂工作， 这个车间整年呢不见阳光，环境呢是阴冷，时间一长啊，这体质逐渐的下降，受点风寒他就感冒。开始呢吃点药呢能够抵挡一阵子，但是不断的重复的感冒，开始出现四肢凉，自我感觉呢就每感冒一次呢就有一点寒气啊积累在体内了。他先是背部是畏风畏冷，在夏天呢也不敢脱那个棉坎肩儿，然后逐步的就觉得肚子里啊有那个冷气来回的窜，一碰上这个阴天或者是半夜的时候，就觉得体内的这个凉气它往上走，甚至凉得说不出话来，喘气也困难，而且这个人呢还总是莫名其妙的害怕。那这些现象其实都说明病人是寒邪入体，导致阳气太弱了。所以后来呢这个人的心脏就开始出现问题了，憋闷，心口呢隐隐的作痛，尤其是到了冬天，这个心脏啊就更加难受。所以这个寒邪在他体内一层压一层，因为拖延不治，就导致寒邪入里，久入不出，又克伤经脉，这才有了这个主动脉夹层这个病。 嗯， 那么对于现在还没有打电话报名的听众朋友，我也想说两句，如果你想用上心一通一贯疗法的话，你就抓紧时间提前报名，因为明天这2860个就要到达各地了。 嗯， 那么各地呢就会按照报名的先后的顺序啊，然后呢我们主要考虑一下啊身体情况优先，所以希望大家都要把握这个机会。 嗯， 机会不多，稍纵即逝啊。 没错，2860个明天就要到达各地了，希望大家伙如果想要得到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也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也先请您呢稍作休息。 以下是广告时间。 太阳能够带来温暖的阳光，因为它有热能量。磁铁能够吸得住铁块，因为它有磁能量。能量肉眼看不见，但它却在我们身边实实在在地存在着。中医认为睡眠是排毒的最佳时机，这个时候一天沉积的垃圾淤毒正是排出的好时候，这一时间恰恰容易被人们所忽略。人的头部的百会穴为诸阳之会，气血经三脉在此交汇。另外，人睡觉的过程也是人体脏腑等组织器官进行自我修复的过程。到了夜间，随着人体进入睡眠状态，新陈代谢开始减慢，心、肝、肾等人体组织器官也开始停止繁重的工作，进行自我修复。此时也最容易双补气血，实现气血充盈。2018亲情巨献，全国仅有2860套，现在正式接受报名预定。400-108-1661，400-108-1661。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的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你好，徐老师。 哎，你好，你好。 我是锦州的一位患者，是中石的一个听众。 啊啊。 可以说你这套节目办得特别特别好 啊！谢谢。 我是无意当中可以说听到这个讲座的 啊。 我是一个中年人，但是我现在吧是处于什么呢？女性的更年期状态。 啊，更年期，嗯。 对， 嗯， 我现在更年期吧，可以说，也是比较严重的。 嗯， 我是就是头痛，老是偏头痛，就是右耳下边这个位置，就好像有的时候像什么东西揪下那个感觉，有的时候就像什么东西咬那个感觉似的，就是疼还不是特疼。 嗯， 完了。就是脑袋老是串着疼， 嗯， 盗汗盗的特厉害 啊，盗汗厉害，心情好吗？ 心情还可以。 嗯，那你现在这个情况，用药情况用了吗？ 我用了 啊。 我听了你的讲座以后 啊， 您那个时候介绍那个就是， 嗯， 我听您的讲座听了不长时间，我自己就做决定了，我说我一定要吃这个， 啊、 吃的不错、 嗯、啊，吃的不错。 现在可以说就是。原来没吃那个药之前、 嗯、 可以说浑身没有劲儿，就是没打不起精神来。 嗯, 嗯 脸色也是蜡黄，就是别人说看着就像个病秧似的。 病歪歪的感觉一样。 对对。 嗯 吃完药以后我就是一直坚持吃，我精神状态就是现在是有看着有精神。 有精神。 我们同志都说我脸色也好看，我妈妈也说我脸色好看多了。 啊, 啊, 啊调理气血你看看挺好。嗯。 嗯。另外就是我最大的就是一个那个优点就是什么呢，我睡眠好了，原来就是总是一宿一宿、 嗯、 做梦啊，本身就是觉就是脑神经也不好、 嗯、 本身觉就少、 嗯、 还爱醒，中途吧、 嗯、 有点声音就醒了。 嗯， 现在就是我吃完那个药我就觉得我现在睡觉特别好，就是说也不怎么做梦了，一宿就是干脆就没什么做梦的感觉，就躺下、 嗯 一会儿吧就能入睡了、 嗯、 睡得也挺香也挺沉的。 嗯嗯， 我感觉是这样、 嗯、 那个徐老师我再跟您说一下、 嗯、 就是您现在在那个电波里每天讲座播的那个 嗯嗯 那个我听完了以后我十分特别感兴趣 啊，特别感兴趣。 讲完 嗯 对第一天我第二天我马上我就给打电话我就预定了一个、 啊、 我定完以后、 啊、 我让我的妈妈让我的爸爸都定了、 啊、 因为他俩身体都不好。 哦都不好，你让他们用一用这个一通一贯，通呢气脉血脉经脉，贯呢是贯气血，特别是夏季人的气血方面特别的虚，很多心脑血管病就爱在这个时候发，让他们二老调理调理以后，他们生活自理不需要麻烦你啊，他们其实老人也不希望麻烦孩子，都希望能够自己能够照料自己就行了。你要是让他们也用上的话，那他们吃得下睡得着排得出走得动，基本上没啥病，真的特别好，包括血糖血压血脂它都会出现变化。而且现在这个它是一个外开三脉的，它就是分别进入人的气血经三脉，打通我们的三大通道，所以让我们很多朋友用上以后都觉得哎，这个好像太神奇了啊！像你这个睡眠的有的当天就睡眠延长两个小时，真的是特别好， 那么神奇， 那真那么神奇，真那么神奇啊！你拿到以后你就知道了，不过也不多啊，2860个，这个按照大家报名的数比较多的就给大家分配过去啊，尽量的满足大家。你报名报得早你肯定有。 是 啊我还算幸运者吧、可以说就是我对你们这档栏目对你这个讲座我非常非常愿意听。你看我是一个中年人我都这么愿意听、我觉得老年人他更是特别想听，因为他常年的一体多病、真是可以说这哎呀这就属于给他们一个怎么说呢， 那得信， 就命的一个通道啊，进的通道啊， 对， 真是这回事儿。 但是 我想 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比如说一体多病，你把自己，你相信我，你把你自己交给我了，你就要按医嘱来用药。只要你有活下去的这个信心，你到我这儿来试一试我们几代人的这个心血，我都会介绍给你，我会让你好起来，就是让你有活的信心啊，让你活得不那么受罪，我的目的就是这一点。 真是这样。 那咱们 是这样 不多说了。你反正电话打过了，这个就有了一通一贯疗法，你自己用的好，你爸爸妈妈用了，我祝他们健康长寿，好吗？ 好， 也祝您徐老师，祝您也是健康长寿。 好，谢谢。 祝您全家也是身体健康。 哎， 健康长寿。 好，好，好， 永远都发扬光大。 好，谢谢，谢谢。 好，那我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 哎，好。 好， 好， 再见。 哎，好，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您好，徐主任吗？ 哎，对，我徐桂英，你好，请讲。 您好，我是内蒙赤峰的患者。 啊，内蒙的。 徐老师啊，我太感谢您给这个团队，您的团队了。我得到了这个，我这个诊那对我的那很好。那太激动了啊。 嗯。没事没事， 那个 说吧啊。 我2014年得多发性脑梗死。 嗯嗯。 多发性脑梗死啊。 嗯嗯。 这个他那个主要就是落的后遗症呢，就是头像戴个钢盔或戴个紧箍咒似的。 嗯、 眼睛呢也受不到影响。 那肯定的。 这样这个我真的、嗯、这个 嗯。 我真的虽然时间不长， 嗯嗯， 但是呢它的排毒效果特好。 嗯， 早晨起来啊感到头脑清醒了，哎，我头部、 嗯、 这个从那个紧箍咒没了呢。 嗯、 另外这眼睛啊， 嗯， 以前那个眼压高， 嗯， 就是这个能28吧。 哦， 但是现在呢就说他排眼屎特多。 嗯嗯。 排眼屎你就说两个眼睛啊。 嗯。 就是像呼噜似的。 嗯嗯。 咱今天早晨开始吧。 嗯。 眼睛眼屎没有了。 嗯嗯。 那流出泪来了。 嗯，通了。 也清醒了，也那个看东西啊特别这个明了。 嗯， 就说晚上就说到6点多钟呢，没有灯的情况下， 嗯， 我还可以认真了。 哦，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我今年76岁。 哦，那这个眼神确实是好了不少了啊。 因为也有这个糖尿病 啊， 这个糖尿 病 呢，引起这个眼病啊， 嗯， 这个什么。 嗯，我知道糖尿病对眼睛的影响很大的。嗯， 对，我眼睛现在好了，明亮了。 嗯嗯嗯，太好了。 再一个是啊，我这个就是你双脚两个脚的热度不一样。 嗯 嗯，通过这个进这个枕头之后呢， 嗯， 因为它排的，我认为排毒特别好。 嗯， 为什么呢？因为我有腰突。 嗯， 腰托， 嗯， 还有那个椎管狭窄， 嗯嗯， 和脊柱弯曲，嗯、这个、 哦， 因为我们在这个， 那你诊了以后有没有一股热一直到你尾巴根啊？ 有， 嗯， 同时呢，这个排这个汗呢， 嗯， 黏歪歪的那个，你就是整个的这个脊柱上呢， 嗯， 全出那个汗， 黏不黏？ 因为我那个从得多发性脑梗死以后吧， 嗯。嗯， 不排汗了， 那堵死了，当然不排汗了， 很少出汗。 嗯， 赶这个诊这个以后啊， 嗯， 哎呀，我特高兴了，我说我可出汗了， 嗯、 告诉我老伴儿 啊，出汗了。嗯嗯 嗯，那这个另外来说呢， 嗯， 排气能加出尿了， 就是小便原来一有就得赶紧去，不去就是来不及了。现在能憋住了，嗯， 有人那憋不住。 嗯、 有时候不到厕所您就出了问题了。 嗯， 这现在挺好，就说睡过头了，能睡觉特好了，因为他们这个枕这个枕以后， 嗯， 实在踏实，能踏实了 啊。 嗯，这样呢就说我对这个感到特别好。 嗯， 徐主任呢、啊？ 嗯， 您代表您和您的团队，花费重大的心血， 嗯， 来这个为我们患者 送福，所以说我们感谢您，感谢您的团，您和您的团队，和那个专家们， 不用谢， 为这个患者 应该的 造福。也另外来说，我希望您，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谢谢，谢谢。好嘞，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 您多保重啊。 好，好，好，谢谢，谢谢。哎， 再见， 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你好，徐主任。 哎，你好，请讲。 你好。 哎哎。 我是山西太原的。 啊，山西的朋友。 那个，哎呀，我这有点紧张 啊，不紧张，不紧张。 那个，我就是想跟你分享一下，我用了一通一贯的这个疗法。 多大年纪啊？ 我今年55岁。 55岁，那你是什么病的受到效果了？ 我有什么慢性浅表性胃炎，就是有这关节的病，还有什么便秘啊， 这 些的，还有眼病，主要是眼病是最厉害， 视 神经萎缩， 视神经萎缩， 什么现在便秘呀，那睡觉呀，现在还有那胃，这些吧，这什么这腰腿疼呀，这些都好了， 没有想到是吗？ 这些是没有想到的， 没有想到，光惦记着眼睛了。 是这样子的。 嗯， 是不是好了这么多？特别感谢你，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感谢的话了。 不用谢。 然后我还想主用，我还想说嘛，你看，就咱们现在讲的那个，我也想用 啊， 觉得我要能用上那个枕头，我觉得我更好的更快。 为数不多啊。 啊， 您就直接打电话就可以了，好吗？ 好的，谢谢你啊，谢谢。 不用谢，不用谢，不用谢。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 谢谢。 哎呦，可别啊，可别啊。哎，好嘞，再见啊。 再见。 哎，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呀，徐主任呐、 啊！哎，你好，你好，你好。 哎、 你首先告诉我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我是孝感航天那个三江的。 啊、哦，是湖北的朋友是吧？ 对，湖北的。 好， 我来到这儿都三十多年了。 哦， 来到孝感。 啊、哦，来到孝感30多年。 东北的。 哦， 黑龙江的。 哦，是东北黑龙江的，跑得够远呢。 啊，是 啊， 跑到大湖北 啊， 完了我今天呢，哎呀，我特别高兴 啊，特别高兴， 不知道说啥好了，你说， 说说看， 我这个病 什么情况？ 我这病啊，一从头到脚都是病，我有30多年的糖尿病了。 哦，老糖人了， 净吃这个保健药了。 嗯嗯， 反正这嘎有吃，那嘎有吃， 嗯， 反正就没上过医院。完了，脚呢也凉，手脚都凉。 嗯嗯， 我这眼睛还有动脉硬化。 嗯 嗯、哎呀，反正都是病啊。 嗯，糖尿病。 腿呢又摔了。 动脉硬化。腿怎么摔了？ 我又换那个，我这个右腿又换股骨头了。 哦，把那儿给摔断了。 对，我想的嘛，吃那个，我天天听你讲。 咱们这个中医啊，一代一代的人。在这个中医治病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摸索，叫三脉通百病无。那通三脉、 哎、我 之前讲过很多通三脉的开三脉的功法，听过吧？ 啊，知道、 啊、知道啊。那么现在我跟我的 完了这回这个那我也听来的 这个、 嗯、 这个是通三脉，对不对？气脉、血脉、经脉。 对， 那么灌什么呢？灌气血啊， 听收音机啊，这听到了 啊。您跟这个、可以去定了，好吧？ 啊，好好好， 好嘞，哎， 那就这样，再见啊， 哎，好，再见， 祝你长寿， 哎，好，谢谢， 祝你健康， 哎， 好，哎呀，我都特别高兴 啊，咱们都健康长寿啊，放心吧，您的病会好的啊， 啊， 哎， 再见啊， 哎，好。 提醒一下，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 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呀，徐主任呐，你好啊。 哎，你好。 哎呀，太好了，老主任呐，我天天听着 听着讲的太好了，有道理。 今天有什么问题？您说。 我把情况给你报一下呗，好吧，徐主任 啊。您说有什么问题？ 我以前呢都老了弯路了，吃老多药也没好啊。 嗯。 我这偶然就听着那个电台呀，老主任呐，你这徐主任一讲我。我这后来一听了，我就赶紧吃完，我见好多了。哎呀妈，吃完的不管你说老主任呢，我说这都说什么精神这么好？我说吃完我怎么睡不着觉呢？我该难受还那么难受呢， 还是睡不着觉， 我这睡不着觉，我这觉翻来覆去也没有觉，白天也不睡，黑天也不睡，我这脑袋老叫唤呢，一天到晚的脑心忙死了。哎，以后啊，我这见好了，哎呀妈呀，不知不觉我下午就睡着觉了。哎呀，我说这怎么好，这觉能睡着了？再着就半导体哥，半导体哥都听完了，我十来个了吧，就睡不着觉，老听老听，听来听去也睡不着，怎么听也不是。这个我听的，哎呀妈，这一个月以后啊，够俩月了，快到。那我吃完之后，哎呀，我这边这不知不觉没听着觉，没听到一般的那个什么东西听的节目，就是听不着了，睡着了。 这节目找不着了。 我一点点后我就睡着了，哎呀，挺好，我这觉来了，我就好多了。要不这心呐，这心里心脏也不好，头也不好，身上哪种呢？糖尿病带的嘛，病患状太多眼睛也不好，完了这个好多病了。我这主任呐，我这不瞒你说，真的这个觉能睡着，我就减轻一大半病了都。完了腿胖，我这肾不好，腿胖起夜老起夜，一起起好几回夜。这我怎么这些的嘛，觉也睡着了，夜也不起了，就前两回夜这一意思。 好家伙， 哎呀，我就 寻思大变化。 老主任说那玩意儿，我说是肯定好使啊，别说人家俺们早吃中医药，我不能到这一地步 啊。对呀、 我就乐的了，我说哎呀，老主任呐，你可救了我了，我这觉能睡着，我就减轻一多标。前天呢，主任，我问问你，请麻烦你一下，我这脑鸣怎么没见好？这脑鸣到了还是叫？ 你现在用下来，那就说明还没有完全通 那你怎么办呢？我这两天讲的，我不是说吗？ 对、 咱们中医处处是方法， 对对对 对不对？有钱没钱都治病，有病没病咱都练。那个开三脉的功法，您有没有打电话跟他们去学呀？ 学的我也不记不住啊，脑瓜现在混的就叫脑袋闹的，血压还高，血压170-180，你还。 我在这个讲中医节目当中，我跟大伙儿讲了，一个人的三脉通，他百病无，对不对？ 对对对， 气脉通了，你人就轻松；血脉通了，你的脏腑啊，心肝脾肺肾呢，五脏六腑啊， 对， 它就稳当了，没事儿了。你的经脉要通了，那个毒啊、虚啊、瘀啊都待不住了，那你就会长寿。所以练功法，它每一次练只要10分钟，不花钱。您要是这个功法不练，那我只能建议你心一通一贯疗法，疏通你的三脉。这个时候呢，这个道通了，补气血，你这个脑鸣耳鸣的这些个问题就解决了。 谢谢 啊，不用谢、打通三脉以后再补气血，很多的病就好了。好嘞，那我就先跟你说到这儿啊。 谢谢，麻烦你了，再见。 以下是广告时间。 太阳能够带来温暖的阳光，因为它有热能量。磁铁能够吸得住铁块，因为它有磁能量。能量肉眼看不见，但它却在我们身边实实在在地存在着。中医认为，睡眠是排毒的最佳时机。这个时候，一天沉积的垃圾淤毒正是排出的好时候。这一时间恰恰容易被人们所忽略。人的头部的百会穴为诸阳之会，气血经三脉在此交汇。另外，人睡觉的过程也是人体脏腑等组织器官进行自我修复的过程。到了夜间，随着人体进入睡眠状态，新陈代谢开始减慢，心、肝、肾等人体组织器官也开始停止繁重的工作，进行自我修复，